发散的思路最后落脚在石毅拿着一瓶不知道是什么饮料认真研究的侧脸上。英明突然有点恶意地往前凑了凑， 石弟弟想要什么尽管拿，哥哥管够。 突如其来插的话先是让石毅怔了一下，随即那一声石弟弟叫得他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他拧着眉瞪了英明一眼， 你这是晚上那次的药该吃了，还是中午的时候吃错了？ 英明总是喜欢挑衅他，这一点绝对不是好习惯，迟早有一天会演变成两个人一时控制不住大干一架。石毅的表现对英明来说是不负所望，他甚至有点满意地点了下头，然后慢吞吞地笑了，漾着简直接近于宠溺的笑容，两手插兜地跟在石毅后面。大概因为目光看得太温柔，以至于旁边路过的忍不住多看了他两眼。石毅停了一下，等周围的人都走过去，等没什么人的时候，趁着空档把英明扯到自己跟前。 你这是又想进厕所了是吧？ 结果英明邪笑了一下，轻轻一挑眉。可能有点变态，但他就是诡异的喜欢看石毅被他撩到立毛的状态。少吃两年米就是沉不住气，就跟他们家烟圈一样，看着是个面摊，其实上面端着架子，尾巴还在地上蹭来蹭去的，一踩一个准儿。石毅也感觉到了英明撩他上瘾，虽然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但就特别乐此不疲。看着对方眼底毫不掩饰的恶劣笑意，他到最后还是松开手，只是贴在对方耳边小声地警告了一句。 我看你晚上还有没有力气笑。 英明双眉一扬，笑得一脸微妙。石毅只会买自己的私人用品，真到了买菜什么的就宣布死机了，那时候还得英明来。不说到底选的水平怎么样，最起码架势还是很足的。卖菜的那片货区充斥着很重的泥土气息，石毅待着不是特别舒服，他无声地催了英明一下，后者回头看他一眼，然后慢条斯理地回身继续挑。除了蔬菜之类的也买了一点肉，石毅忍不住好奇就问英明到底会做几道菜，结果前头的人只是很理所当然地甩给他一句话， 会做不等于能吃，回头买个菜谱慢慢研究。 所以你买这么多是为了练手的？ 石毅觉得英明这句话肯定还有后续，果然英明回头看他一眼， 平时就自己在家也没心情，这不是正好有现成的实验品。 沦为科学实验田的石大公子眼角抽搐了一下，还没来得及表示抗议，兜里的手机就响了，是欧阳跟他确认后天的一个会议议程。石毅往旁边走了两步，扭头看着英明的眼神还在表示自己的不满。 你现在在外头？ 因为石毅身后的声音有些嘈杂，欧阳在那边皱了下眉，虽然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但是似乎从隐约的几句话判断，石大公子现在是在菜市场。设想了一下那种场景，欧阳表示有那么一点惊悚。石毅把手机的声音调大了一些，但是这地方他想避开人群找一个比较清静的地方都找不到，没办法，也只能随便靠边避免跟人碰到。 有事你说吧。 后天的会，宏达那边的人是取消还是照旧？ 宏达是赵子聪的大伯开的公司，跟他们一直都有合作往来，虽然所占的比重并不是很大，但是也算得上是 VIP 客户了。石毅的答案很干脆， 取消。 早料到会是这种结果，欧阳点了点头。 好，我知道了。 我们现在跟宏达还有进行中的合作项目吗？ 还在合同有效期的项目只有两个了，其中一个到四月终止，最近应该要谈续约的事儿了，还有一个 是发展中的项目，并没有真正的落项，但推进中我们投入了不少精力。 如果现在都终止的话，我们要付出的代价有多大？ 这个需要下面的部门交一份报告，不过据我估计，应该不会牵扯太多损失。 欧阳的语气比较保留，这种问题他一般态度都比较中立，因为是看时宜的决定。不过他多少有些意外，时宜这次会做得这么绝。从他跟对方认识到现在，时宜都是一个公司分得很开的人，哪怕私交甚冷，在公司的合作上他也不会意气用事。权衡利弊，他永远是倾向于利益最大化的那边。这次对赵家倒是比他想象中的要干脆。石毅想了一下， 让相关部门用这两天的时间整理一份资料报给我，我周一要看见。 好吧，我回头交代一下。 然后就在欧阳要挂电话的时候，石毅补了一句， 对了欧阳，这几天有什么情况最好打我手机吧，如果实在找不到我就打另一个电话，我家里肯定没人。 把英明家的电话报给了欧阳，确认对方记好了。石毅回头冲英明打了个手势，示意对方往收银台走。欧阳看着那串号码， 你不在家？ 嗯，我这段时间都在朋友这边。 其实石毅本来想着把他家里的电话线迁到英明这边，只是这两天还没来得及，后天那个会很重要，估计这两天事情会比较多，他是以防万一才会把英明的电话告诉给欧阳，主要是欧阳他认识了那么多年，确信不会有任何问题。让石毅有点诧异的是，欧阳在听完他这句话之后试探着问了一句， 你住在英明那儿？ 为什么觉得是英明？ 感觉啊， 我以为只有女人才喜欢玩第六感。 石毅的调侃让欧阳答了个不怎么文雅的词。这话题石毅避重就轻的没有回答，欧阳也默契的没有再问。后面又聊了两句会议的事，也就收线了。欧阳在那边放下手机，忍不住挑了挑眉。其实石毅这种反应只不过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他们俩认识了这么多年，石毅都没有上过他家，跑到朋友家里住，这压根就不是他十大公子干得出来的。而朋友圈里能够让石毅破例的，到现在为止也只有一个英明。难道……回想起刚才电话里那嘈杂的背景音，欧阳突然浮现出一个更不靠谱的设想，但是还没等成型就被他打散了。太扯了，怎么可能呢？在结账的地方绕了两圈才看到英明，石毅挨过去的时候刚好也差不多轮到他们了。买的东西整整装了三个大兜，服务员大概也没有见过两个大男人买这么多生活用品的，忍不住多看了他们两眼。